宋朝是伟大啊年久自骄啊。 下面是李少春演唱的《打金砖》。 论是有反心要皇兄， 遵旨 万岁。 口罩细听，问民今早朝我娘娘去走，爷们要花人大要刚问罪，边行不得那金也曾把大面子孩子要不满汉看不斩，要在临门念过了名，想不忘走南阳东逃，西奔老皇兄啊接驾在本顺，西奔不念了你老伯母原谅，如今不念你小三年，该三月小三月该三里，小三里该三十，小三十该三可，小三可该三分，三年三月三里三十三可三分，永不带孝报尽了乾坤，不念了你曹桥关亲民大阵，不念你是与我开国老臣是蔡天亲弟们将之一顿，华人家就不听谗言，岂敢你开国老臣不是有道理，明君要皇儿兄要四狂，三家万古的爱情你哪里有留恋，一点的悲伤放大胆一步一步随地 最后是李和曾演唱的《哭晴亭》。 Thank you.